到处都在打，苏州、常熟、镇江、无锡、江阴、扬州、常州，还有浙江一片，周围全被鬼子占了。我家男人非说大本营在南京，往首都跑准没事儿。现在政府又迁走了，南京也出不去。哎，他们会屠城的。听说苏州那边满大街死人，官兵、老百姓都有。 老百姓也杀？ 何止杀啊，蓝头皮，小娃娃都不放过，还强奸女人，小的就只有十来岁哦。 这帮畜生，他们怎么这样，好吓人啊。我看我们还是去码头看看吧。 去了也没用，出不去，票也买不到的。车站和码头人多得连缝都不透，我们刚挤出来。 就在这待着吧，又能往哪儿去啊？他们说这安全区是美国人地盘，小鬼子不敢进来。 忽然空袭警报又拉响，附近没有掩体，大家吓得乱窜，捂着头贴墙。未曾想落下的不是炸弹，而是漫天的纸。 这是什么？ 哎，好像有字儿啊。 纸落在地上，人们纷纷捡起来，上面印着中文。阿如不识字，抱着孟云的胳膊问： 这写的什么呀？ 一群人围着孟云，表情凝重地等着他念读。 百万皇军夜已席卷江南，南京城正处于包围之中。从整个战局大势看，今后的战斗有百害而无一利。南京是中国的古都，民国的首都，明孝陵、中山陵等古迹名胜未及，实乃东亚文化荟萃之地。讲的什么废话？这个总司令官松井石根说，不为难百姓和缴械的军人，还保障我们的安全，劝军队放下武器，和平交接南京城。 太好了。 好什么好啊，肯定是骗人的。鬼子一路杀到南京毫无人性，官兵真屈膝投降了，说不定他们立马反悔。 对，不能投降。 小鬼子欺人太甚。 说话的大汉扔了行李就往南边去，他妻子赶紧抱住他。 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 打鬼子去。 你去打什么鬼子呀，枪都不会拿。 老子拿个铁锹都要拦住这帮狗日的。花儿，你改嫁去吧。 信哥。 36师在沪与日军交战三月伤亡惨重，撤到南京仅存3000余人，未上一线应敌，被派守红山、幕府山、一江门至下关渡口。前几日一个步兵团被派抢占麒麟门，以掩护66军侧背，抵退外围鬼子。何峰在前线被炸弹轰到，脑袋从钢筋划过，差点一命呜呼，好在抢救及时捡回一命。他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，脑后已经被血浸湿了，右臂中弹多日也未痊愈。李长胜不知从哪儿捡到半根烟，点上塞进他嘴里。何峰没心思抽烟，推开他的手。李长胜被打伤一只眼，另一只也肿了，自个儿抽起来。 咋了？抽的烟都抽不下去了。 你对南京不了解，他这个地势呀，易攻难守。北面是长江，鬼子从这三面包围得死死。 那怎么办？ 能怎么办？扛着，集中起来巷战，利用城池还能坚持坚持。 何峰看着远处守巷口的新兵，一个老兵正在教他们怎么用枪。经过上海3个月的战争，军队前后补了4次兵，早已不是最初那个精英队伍了。瞧瞧这些个新兵蛋子，瘦得跟猴似的，怕是连枪都举不动。远处轰隆隆一声，一个男娃娃以为日本兵来了，抱着头跪在地上，裤子都尿湿了。不知道又是哪里抓来充数的壮丁， 东拼西凑，装备简陋，8万守军，3万都是新兵，这样的队伍怎么打？何峰瘸着腿走过去，一把拎起又矮又瘦的男娃娃。 多大了？ 13。 哭你娘的哭，眼泪擦了。 我娘被炸死了，头都找不见了。 行了，毫没用，起来给娘报仇。再哭把手榴弹塞你嘴里。 何峰松开手，男娃娃便立刻摔在了地上。旁边的老兵笑一声。 你别吓唬娃娃。 枪拿起来。 何峰踹他一脚，男娃娃抱起枪。何峰右手抬不起来，左手给他稳好枪。 拿稳点儿。老子像你这么大，一枪一头熊。男人不站起来，满城的娘们怎么办？ 男娃娃按着他的指示放了一枪，何峰拍了拍他的肩。 啊，好好练啊。前头要是顶不住了，还有我们呢。